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北京时间的18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您好，我是曼宁。 您好，我是江宁。今天是2021年9月3号，星期五。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服贸会文旅服务专题论坛，今天在国家会议中心举办。 北京多部门联合启动货车移撒治理，司机一年超限运输3次，吊销从业资格。 北京证券交易所新股上市不设涨跌幅限制，上市次日起涨跌幅限制为30%。 腾讯宣布放弃独家音乐版权，今后每个平台都能听周杰伦了吗？ 扫黑风暴为何引发追剧热潮？业内人士表示，因为真实。 日本首相菅义伟突然变相辞职，下一任首相可能是谁呢？ 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郭建兴，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郭工您好。 哎，江宁、曼宁，你们好。 郭工好，先请您介绍一下这个周末的天气情况吧。 嗯，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啊，我们重点是要关注一下这个下雨的问题。受高空槽的影响呢，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本市有一次明显的降雨天气过程。这个平均雨量呢是一个小到中雨，由于局地啊可能伴有雷电活动，所以呢降雨分布是不太均匀。西部和北部的部分地区雨量有可能会达到一个中到大雨或者是大雨这么一量级。降雨的开始时间呢是西南部地区是前半夜就会开始，其他地区呢是半夜前后。降雨比较明显的时间呢是明天的早晨和明天中午前后，这两个时间段呢是要稍微明显一点，其他时间呢雨呢是相对小一些。那么明天这个天气呢不太适合出行，如果必须出行的话，那就是一定要注意防雨和这个交通安全。 嗯， 明天在这个阴雨天气的打压下呢，这个气温是比较有一个比较大的下降。今天南郊观测的最高气温是30.8度，是最近10多天以来呢气温最高的一天。明天最高气温是在26度以下，这个天气呢表现为呢就是中午不热，早晚呢是有点凉，这是周六的一个天气。那么周日啊，这个天气呢是白天是以阴天为主，有短时的小雨，到了周日的后半夜，这个受高空低涡天气系统的影响呢，可能还会出现阵雨，雨量不太大。那么周日白天呀、因为也是光照差，气温也不高，预计最高气温27度。周日中午啊是稍稍有点热，其他时间呢总体感觉呢还是比较舒适的，但是呢就是说它是有时候有雨，大家外出的话也还要注意防雨。 嗯， 是这样的，江宁。 嗯，相比来说周日可能更加适合出行一点哈。 对，是这样的啊。 好，感谢郭工的介绍和提醒，再见郭工。 嗯，好，再见。 好的，我们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小到中雨，局地大雨伴有雷电，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小到中雨，局地大雨伴有雷电，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5%。 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45到65，空气质量级别2级，属于良。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记录北京新闻动态，新闻2021，关注发生在北京的重要新闻。今天上午，本届服贸会文旅服务专题的两场主论坛之一，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北京香山旅游峰会暨世界旅游合作与发展大会在国家会议中心举办。市长陈吉宁、副市长王宏等市领导、哈萨克斯坦、哥伦比亚、肯尼亚等10多个国家的驻华大使以及联合国有关会员国旅游局驻京办事处代表出席开幕式。详细的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朝阳交通支队双桥大队大队长刘亚成说， 过去由南向北是一条机动车道，南面住的大部分都是居民区，上北面去上班流量相当大，而且由南向西进入京东快速奔西走的车辆也相当的多。在属地政府的支持下，现在把道路由南向北变成两条，基本解决桥下的拥堵，通行效率加倍提升。 昨天晚上，首发集团联合交管、交通、路政等多部门在全市八条重点高速公路启动货运车辆超限运输和移撒专项治理行动。货车司机如果一年出现三次及以上超限运输行为，将被吊销当年的从业资格。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晚上九点多，在京津高速台湖主站，一辆装满废旧钢筋的货车被执法人员拦截，车上的货物已经超出车体，松松垮垮绑着的绳子根本起不到固定作用。 现在捆扎的不牢，超高，宽度也超出车厢了。如果说行驶途中遇到颠簸，车辆晃动，就有可能造成脱落。这么装载肯定是不符合规定的。 司机自己也承认，这样上路存在安全隐患。 您这个车上路也没进行捆扎或者上盖吗？ 有捆扎，但是没上盖。 万一要掉下来东西怎么办呀？ 造成交通事故了是吧？肯定有隐患。 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第十支队通州执法队二大队副大队长满文涛说，驾驶员如果多次违法超限运输，将被吊销从业资格。 按照交通部的超限运输管理规定，车货的总宽度不予超过2米55，现在这个车已经接近于3米了，对他这个车辆进行现场扣押，让他对超宽的部分进行卸载，进行1000元以下的行政处罚。超限驾驶员超过3次的，停止他当年度的运输的资质。 下一步，高速公路全路网将继续严厉打击货车超限运输和移撒行为。首发集团路产分公司路产管理部部长程春山表示， 在京津高速、京哈高速、京港澳等8条高速，分别联合执法部门开展了对移撒车辆的执法治理，山盖不严、捆绑不结实的车辆掉入这些移撒物品，在高速公路上导致后方行驶的车辆损坏。本年度至今，我们联动相关的执法部门治理这个移撒车辆389辆次，我们就移撒物进行清理，截至目前我们清理了14000余次。 再来关注，今天上午清华大学2021级本科生开学典礼举行，校长邱勇勉励新生保有顽强的生命力，让生命之光更加明亮。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今年清华本科开学典礼采用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举行，500名学生代表参加了现场典礼，其他的3000多名新生在分会场观看直播。教师代表、清华大学公管学院副教授梅次奇面对现场的天之骄子，以失败为主题进行分享。他希望新同学之后不再计较分数的高低、小小的输赢，而是心怀国之大者。 我期待在你们未来的数年里，会有忘了时间的阅读，不取悦老师的写作，想解决问题的实验，把一件事情做到底的社工，并从这里开始走向不再被输赢羁绊的人生。 校长邱勇提到了2名清华新生，有因病休学一年，历经2场大手术后重新站起来为理想奋斗的周怡冰同学，有在家乡河南遭受暴雨洪涝灾害时主动担任抗洪抢险志愿者的崔乐言同学。他说，在战胜人生难以避免的困难中，不朽的生命力得以彰显。 同学们，希望你们在任何境遇下都保持蓬勃的生命气息、丰盈的生命状态和坚强的生命意志，让生命力永远鲜活，永远旺盛。 这届新同学也是清华大学110周年校庆后的第一届本科生。对于大学生活的期待，同学们说， 找到一些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劳逸结合吧，在学习的同时还能有一些丰富的活动， 拓宽视野，提高自己的全球胜任力，增长自己的才干。 热线方面的消息，近日家住朝阳区和平街街道和平西苑8号楼的业主王先生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由于物业公司为自家楼上的住户修理公共自来水管线时操作不当导致漏水，自己和邻居一共4户家中被泡，但半个月来一直无法定损定责。相关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任晨光的报道。 和平西苑8号楼位于北三环和平西桥附近，是一栋30多年的老式塔楼。607户的业主王先生反映，在今年的8月11号凌晨，厨房吊顶内的公共自来水管突然爆裂，而开裂点就在此前物业为楼上707维修水管时操作过的地方。王先生认为是物业的操作不当导致这次爆管漏水。 上一层家里的管道都在我们下一层家里的吊顶里，

知道北京农商银行养老储蚕卡吗？ 坐公交、逛市场、公园都免费。 哦，到了，养老储蚕卡在物美、超市发、金客隆消费还可享优惠， 公交、公园都免费，用卡消费享实惠。 详询96198。 招商银行闪电贷为您提供安全便捷的贷款服务，零资料、纯信用、全线上申请，60秒闪电审批，业务办理不出门，期限最长3年，额度最高30万。快打开招商银行 APP 申请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北京时间的18:25，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江宁、曼宁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在沪深交易所在1990年相继设立之后，时隔30多年，中国资本市场即将迎来又一个全国性证券交易所。 2号晚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视频致辞，表示将继续支持中小企业创新发展，深化新三板改革，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打造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主阵地。 2号晚间，证监会负责人就深化新三板改革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答记者问时表示，设立北交所是资本市场新的重大战略部署。详细的情况来听央视的报道。 证监会表示，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打造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主阵地，这是对资本市场更好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出的新的重大战略部署。为进一步深化新三板改革，完善资本市场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体系，指明了方向。下一步，证监会将指导全国股转公司加强与有关方面的协同配合，扎实细致做好北京证券交易所设立的制度规则制定、发布、技术准备等工作，推动完善配套政策，确保这项改革平稳启动。 最受关注的是，证监会明确提出将以现有的新三板精选层为基础来组建北京证券交易所，坚持上市公司由创新层公司产生。 证监会表示，将严格遵循证券法，按照分步实施、循序渐进的原则，总体平移精选层各项基础制度，坚持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由创新层公司产生，维持新三板基础层、创新层与北京证券交易所层层递进的市场结构，同步试点证券发行注册制。新三板自2013年正式运营以来，通过不断的改革探索，已发展成为资本市场服务中小企业的重要平台。2019年以来，证监会推出了设立精选层、建立公开发行制度、引入连续竞价和转板机制等一系列改革举措，激发了市场活力，取得了积极成效。精选层设立一年多来，总体运行平稳，各项制度创新初步经受住了市场考验，吸引了一批小而美的优质中小企业挂牌交易，为进一步深化改革、设立证券交易所打下了坚实的企业基础、市场基础和制度基础。 与此同时，证监会也给出了建设北京证券交易所的主要思路。 证监会表示，将坚守一个定位，北京证券交易所牢牢坚持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市场定位，处理好两个关系，一是北京证券交易所与沪深交易所区域性股权市场坚持错位发展与互联互通，发挥好转板上市功能。二是北京证券交易所与新三板现有创新层、基础层坚持统筹协调与制度联动，维护市场结构平衡，实现三个目标：一是构建一套契合创新型中小企业特点的涵盖发行、上市、交易、退市、持续监管、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等基础制度安排；二是畅通北京证券交易所在多层次资本市场的纽带作用，形成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中小企业直接融资成长路径；三是培育一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形成创新创业热情高涨、合格投资者踊跃参与、中介机构归位尽责的良性市场生态。 证监会今天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证监会公众公司部主任周桂华表示，北京证券交易所差异化的制度安排突出市场特色，与沪深交易所错位发展。一是市场功能方面， 北交所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服务对象更早、更小、更新；二是在制度安排方面，北交所制定契合中小企业的制度，坚持向沪深交易所的转板机制；三是在市场运行方面，以合格投资者为主，投资者结构会与沪深交易所有差异。 证监会非上市公司公众公司监管部副主任杨哲表示，北京证券交易所新股上市不设涨跌幅限制，上市次日起涨跌幅限制为 30%。 会上还通报表示，北京证券交易所投资者门槛会坚持适当性管理，根据市场情况不断完善。 再来看，近日在线音乐市场迎来重磅消息，腾讯音乐于8月31号晚间发布声明称放弃独家音乐版权。声明中强调，截止到8月23号，腾讯已经与绝大部分曾经达成独家协议的上游版权方解约，未能按期解约的，腾讯也主动放弃音乐版权独家授权权利。 这一消息公开之后，网友给予了极大的反响，大家兴奋地讨论，手机里终于不用下载好几个音乐的 APP 了，是不是之后可以在任意平台上就可以听到了周杰伦等等这样的话题。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在线音乐行业的竞争力在于音乐版权，谁拥有的音乐版权更多，自然就能够获得更多的用户。直到2018年2月，在国家版权局的协调推动下，腾讯音乐、网易云音乐以及阿里音乐达成版权合作，各平台相互授权 99% 以上的音乐版权，剩余的 1% 作为各平台竞争的核心内容。 在竞争空间被压缩到这 1% 的内容之后，腾讯占据了很大优势。因为当时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有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和全民 K 歌等平台，其后又高价买断了周杰伦、SHE 等歌手的独家音乐版权。 说到腾讯的独家音乐版权，周杰伦是一个绕不开的案例。据媒体援引一组不完全统计数据，2018年网易云音乐因为版权原因下架周杰伦的音乐，导致部分用户转移到 QQ 音乐，直接让网易云音乐流失大约 15% 的用户。 媒体统计还发现，周杰伦在 QQ 音乐平台上的粉丝大约为2782万，保守估计，即便只有 30% 的粉丝为周杰伦充值过一个月的会员，会员费为15元，那么每个月给腾讯音乐带来的收入也足有 1.25 亿元。 腾讯一直享受着独家音乐版权带来的巨大收益，直到今年7月24号，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依据反垄断法对腾讯音乐娱乐集团处以罚款50万元，并责令腾讯及其关联公司采取相关措施，恢复相关市场竞争状态，也就是不得与上游版权方达成或是变相达成独家版权协议。已经达成的需要在30天之内解除。 那么腾讯音乐宣布放弃独家版权，对于广大乐迷来说意味着什么？以周杰伦为例，今后他的歌曲会不会遍布在各个平台上呢？乐迷听歌的成本会下降吗？就此我们今天采访了上海大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尤云婷，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第一呢，腾讯放弃独家版权是因为他在5年前去并购中国音乐集团，也就是海洋音乐的时候呢，他应该做那个经营者集中的审查，但是呢他当时没有做这个经营者集中审查的反垄断申报，所以呢现在呢市场监管总局呢对他们进行调查，是要求他放弃的，这是一。第二呢，相关的这些音乐的版权啊，尤其是国内目前主要的热门音乐的版权啊，都在传统的三大唱片公司手里，就是说周杰伦这些版权有可能的话，就是腾讯如果放弃的话，那他有可能是回到原先的其他的唱片公司手里面，这个唱片公司呢是可以对其他的公司进行授权，也可以不给他授权，如果说价格达不到的话，因为这个里面其实背后是有一个市场交易的。但是无论如何是要求市场上独大的这一家他去放弃这样一些独家的这样一些资源啊，实际上反垄断的初衷有一个，就是为了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对于让市场重新的恢复竞争机制，然后各家纷纷来等于放下身段来取悦消费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腾讯放弃它一定会是让消费者获益的。但是是不是说有一些音乐它就会遍布各个平台，这个目前还需要观察。 那么我们乐迷听歌的成本会降低吗？ 乐迷听歌的成本我认为是会下降的，因为我自己也是腾讯音乐的会员，实际上他们现在应该是要买两个会员才能听得比较畅快，一个是绿钻，这个好像是关于音乐品质的，另外还有一个 VIP 的音乐的歌曲的。以前像我以前喜欢用的虾米的话，实际上买一个88 VIP 它就送一个虾米的 VIP 就可以随便听了，所以我认为如果说市场竞争恢复的话，它 排除了一部分的垄断利润的话，那么商家还是可以就是等于让利给消费者，让大家减小收听音乐的这样一个成本的。 就是为什么相关部门这次唯独要求腾讯放弃了这个独家版权？难道就是只有腾讯的音乐是买了独家吗？ 关键一点是腾讯原先它是没有那么多的独家，就是它在竞争当中是没有那么多优势的。但是呢，它在去买那个海洋音乐的时候啊，实际上是把对方的这样一些手里面的很多热门歌曲的这样一个独家版权啊，顺便给买下来了。这个事情啊，实际上它能不能做，实际上根据反垄断法，它是要做经营者集中的申报，就是政府获准之后它才能这么做的。但是它当时没有这么做，才会导致他现在要放弃这些独家音乐的版权。像其他家他可能也有一些独家版权，但是呢，他们呢在用这些独家版权的时候并没有把它作为一个排挤竞争对手的一个主要的策略来做，所以呢对消费者的权益影响不大，主要是这个原因。 嗯，在腾讯音乐的公告发出之后，网易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丁磊很快就隔空向各大唱片公司喊话说，请放开授权，我们有足够的资金。放眼当前的在线音乐行业格局，2020年阿里巴巴旗下的虾米音乐因为经营不善走向了关停的结局，而腾讯音乐娱乐旗下的 QQ 音乐、酷我音乐、酷狗音乐等多元大将，在市场上的仿佛只剩下网易云音乐和腾讯还在分庭抗礼。 那么这次腾讯音乐放弃独家版权将如何改变国内在线音乐行业的格局？今后各音乐平台又将依靠什么来竞争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游云婷的观点。 因为我自己也是腾讯、网易云音乐还有以前的虾米音乐我都是使用过的，我觉得他们实际上是各有特长。比如说虾米它的歌单就比较好，就是说更符合音乐发烧友的这样一些需求，而网易云音乐呢它的这个用户体验更好。腾讯呢以前呢在于就是歌曲的比较全吧，对吗？那现在这个文下了之后，现在虾米已经不在了，那么现在就主要是网易云音乐呢，如果说它能够借助这个契机把自己的服务进一步抓好的话，实际上是可以收复一些相当于是在线音乐市场的市场份额的。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另外一点就是一些小的唱片公司本身如果它没有热门音乐的版权的话，它可能在市场竞争当中啊就比较难存活。现在呢腾讯放弃了一部分之后啊，那么就相当于大树底下就是露出了一些阳光吧，那他们也有可能会成长。但是这一切因为现在时间太短，这一切呢还不太好说。但总体来说，实际上如果反垄断措施下去之后啊，那一定是对中型的和小型的这样一些服务提供商它是有利的。 有没有一种可能，因为腾讯财大气粗，虽然名义上放弃了独家版权，最终也只有腾讯付得起版权方开出的价格，导致事实上仍然垄断呢？ 我认为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首先我觉得腾讯这次被处罚之后啊，实际上它当然从他主观上来说他当然会在竞争当中更加的收敛，这是一。但实际上呢，国内主流的音乐版权现在呢就是一些主要的热门歌曲还是在三大唱片公司手里，而这三大唱片公司实际上呢，他们从版权方的角度，他们显然更希望出现这样一种垄断者来帮助他们去占有这个市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这个事情还是在博弈当中的。那总体来说呢，你说腾讯会不会反复，我觉得呢可能性并不大。但是如果三大唱片公司仍然在这个版权授权上面呢做比较高的要求，尤其是就是对使用的方式啊做一些比较苛刻的条件的话，不排除目前的这样一个垄断的局面还会持续一段时间，没有那么简单的就结束。 嗯，再来看近日刑侦犯罪主题电视剧《扫黑风暴》热播，频频登上微博热搜，受到很多人的关注。扫黑风暴为什么会引发全民追剧热潮呢？业内人士表示，这部剧对于一些真实案件进行了拆分重组，并且重新组装故事主线，因此剧情的真实性更加吸引观众。我们来听听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立体影像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王甫的观点。 他是把一个真实的案例呢，经过艺术加工，通过屏幕来反映出来。冰小组案件、像操场埋尸案件，台词、舞美、细节、音效各方面的这个艺术效果的真实性随之迅速的增强，真实性的艺术感染力被这个片子应该说发挥到极致了，使这个观众对这个片子认可度很快的就提高了。 该剧讲述了中央扫黑除恶督导组进驻中江省绿藤市，被栽赃陷害而退出警队的前刑警李成阳、年轻刑警林浩等，在督导组指导下和专案组组长何勇共同协作，将黑恶势力及保护伞成功抓获的故事。剧中情节的合理推进、节奏的紧凑衔接、人物的性格禀赋，都运用了较为朴实的视听手段进行表达。 整个片子上面 该说手法是比较朴实的，比方说他那个镜头的调度场景都是比较真实的，甚至说他的场景很多都是真实的场景，移动镜头啊，这种这个现场的镜头的调度啊，也都是比较接近纪录片的手法，悬念是一个接着一个，一个接着一个，有的时候呢甚至说几个悬念并行在一起，而且这些悬念呢通过各种不同的艺术手法，各种不同的影视语言吧，表现得非常好。 王夫表示，剧情既取材于现实，又从现实中高度抽象的表达，也让观众加深了对国家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理解。 这部戏里边呢特别明显的增加了这种伸张正义崇尚法治的艺术追求，它这也是和我们最近在全国开展的这种打黑除恶的活动啊密切相关的，把这个扫黑除恶这个活动展现给观众，使观众啊对同类题材的这种认识啊觉得有了一个新的视野，一个新的角度，也是对扫黑除恶活动一个非常生动的总结，让老百姓呢像一般的观众呢真正认识到扫黑除恶这个活动它的重要意义。 从《人民的名义》到《破冰行动》，巡回检查组再到《扫黑风暴》，近年来多部类似的影视作品接二连三推出，且都收获了不错反响。王府认为，此类题材的影视作品有望成为一种发展趋势。 反腐题材电视剧也好，扫黑题材电视剧也好，整体上来讲，是我们国家法治社会、法治观念越来越提升、越来越完善的一个表现。这些作品的逐渐的增多，影视质量的提高，是和我们整个社会的法治建设的步伐是一致的。我想，这是现实生活和意识生活一个很好的结合。以后呢，在这方面还有很多工作可以做，电视观众对这方面有很好的收视需求。 再来关注，据北京日报报道，眼下越来越多宣称可以吃肉不长肉的植物肉产品在市场走俏。打开电商平台搜索植物肉，产品是五花八门，既有西式快餐店里常见的汉堡、鸡块，也有中式传统食品的月饼和水饺。据观察，这些产品外形看上去都能以假乱真，但价格往往比真肉的产品更贵。 记者选取了一款植物肉黑椒鸡块，发现广告中强调植物肉具有高蛋白、零胆固醇、低饱和脂肪的优势。营养成分表显示，每100克产品能量为927千焦，蛋白质为 11.3 克，脂肪为12克。这些指标和真肉相比有什么区别呢？一款鸡肉制成的黑椒鸡块的营养成分表显示，每100克产品能量是786千焦，蛋白质 12.5 克，脂肪为9克。这样来看，植物肉鸡块似乎并没有什么优势可言。再看价格方面，一袋450克装的植物肉黑椒鸡块售价是23.8元，而一袋1000克装的真肉鸡块售价只要25.9元。 科信食品与营养信息交流中心科学技术部主任阮光峰表示，一些投资者推广植物肉产品呢，主要是一种商业行为，他们会打着植物肉比真肉更健康的旗号，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用大豆蛋白做的植物肉产品，其中的植物蛋白质量确实不会太差，也有一定的膳食纤维，而且不含胆固醇。对于经常大鱼大肉的人来说，植物蛋白素肉或是人造植物肉对于健康有一定的好处，但是植物肉产品在一些微量元素方面有天然的劣势，尤其是铁和维生素 B12，这也是为什么有些长期吃纯素的人可能会出现贫血的缘故。 阮光峰还提醒，判断食物是否健康并不是看它是不是素食，而要看它的营养组成。部分植物肉产品为了让口感更接近真肉，会添加不少的调味品，比如说有品牌在植物肉饼里面添加了椰子油，而椰子油当中 80% 都是饱和脂肪，为了好吃还会添加不少的盐，导致钠含量也很高。要知道饱和脂肪和盐对于健康都没有什么好处，因此大量添加这些调味品的植物肉产品也谈不上有多健康。 再来关注南京积分落户新政实行，缴纳社保年限缩为不少于12个月。南京日报微信公号今天发布消息，南京市积分落户政策从2016年实施以来，为长期在南京就业生活的普通劳动者提供了便利落户渠道。今年7月，新南京市积分落户实施办法发布。根据最新的实施办法，通过积分落户南京，需要缴纳的社保年限从原来的不少于24个月调整为不少于12个月。 另外，南京和苏州的居住和社保缴纳年限累计认可，在苏州市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的视为在南京市缴纳并赋分，在苏州市居住的视为在南京市居住并赋分。 新的实施办法还调整了积分落户指标和具体分值。新的积分落户办法从今年的9月1号开始施行。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东西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1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据日本广播协会9月3号报道，日本首相菅义伟宣布放弃参加这个月即将举行的执政党自民党党首竞选，这也意味着他将变相辞去首相职务。 自民党干事二阶俊博对媒体表示，菅义伟首相希望把精力放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上，因此放弃参加党首选举，这个消息也让他感到惊讶。 从去年9月接替安倍晋三上台，到今年9月宣布放弃党首竞选，菅义伟的首相之路只延续了1年。尽管外界一直把菅义伟视为日本政坛过渡时期的过渡人物，这个消息还是令人大为震惊，因为菅义伟此前并没有任何打算辞职的迹象。 而就在不久前，他还计划对包括二阶俊博在内的自民党高层人士进行人事调整，要以新面孔参加即将到来的党首选举和众议院选举。 那么菅义伟这次辞去首相职务可能是出于哪些原因？他的继任者又可能是谁呢？就此，我们先采访了外交学院国际关系所日本问题专家周永生，来听一听他的分析。 最主要的一个基础因素呢，是由于他没有控制好疫情，疫情呢在东京奥运会期间呢大爆发，到残奥会的时候呢达到了一个很高点。这样的话呢，日本民众对他呢不能控制疫情特别不满意。紧接着的一个后果就是支持率调查，他的支持率大幅度下挫。每日新闻的调查呢，他的支持率已经只有26%了。那这样一个情况呢，虽然呢他还曾经呢想继续当自民党的总裁，想参加总裁选举，但是呢一些议员还有呢自民党的某些大佬不干了，幕后呢对他进行逼宫。因为他本来呢在自民党当中呢也没有地盘，也没有自己的派系，在这种情况下呢，他觉得干下去没什么意思了，就宣布呢不再参加总裁竞选。因为这个月就要进行总裁竞选嘛，不再参加总裁竞选实际上就意味着宣布辞职了。这个月呢，这个下个月执政就到头了。日本的自民党政治文化呢是这样的，除了安倍这样的强人，有个人魅力的人物以外呢，大家不希望任何一个首相在位时间太长。你在位时间太长呢，你就意味着挡了别人的道，别人就没有再当首相的可能性了。甚至说呢，不是这个首相派系的人也不容易呢再当上大臣了。所以呢，那些大佬们呢都倾向于呢比较频繁的换相。一般呢一个人执政1年左右的时候，如果没有特别大的起色，大家就希望呢能够对他进行更换。所以呢菅义伟呢虽然还是被认为是一个强有力的人物，还在自民党高层和议员当中有很大的支持力度，但是呢毕竟他没有控制住疫情，所以呢一些倒戈派的大佬呢就在幕后呢要求他不再参加自民党总裁的竞选。如果他要继续参加竞选的话呢，很有可能呢他还是能够选上的。但是呢由于背后呢给他施压，他也觉得呢因为自己没什么派系，也当过首相了，再干下去还是面临着疫情难以控制，经济难有起色这样的状态，所以呢干脆就不再参加总裁选举，不再当首相了，以此呢来换得一个好的人望。 那么这次自民党总裁的选举，您觉得谁上台的可能性比较大呢？ 现在看来呢，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是岸田文雄。因为岸田文雄呢，他长期是自民党高层培养的这样一个接班人。安倍辞职的时候呢，最初呢举荐岸田文雄，但是岸田文雄呢，民众当中的支持率实在是太低了，非常萎靡。在这种情况下呢，安倍呢不得不换菅义伟，换菅义伟呢是为了保住自民党执政的这样一个基本盘。安倍害怕呢，硬要让这个岸田文雄接任的话呢，自民党 执政的统治地位将要呢受到威胁，将要受到民众的诟病。那现在呢，证明呢，民众期待的菅义伟执政了一年，民众的支持率呢急剧下挫，已经呢在很多方面失去人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岸田文雄再出任可能就理所当然。其次呢，那就是高市早苗，她作为女性，恐怕是呢这二三十年来，或者是呢自民党执政以来担任大臣最多的这么一个女性。这个人呢，比较强硬，能够呢体会安倍的政策路线，所以呢，安倍长期让她呢担任好几个大臣。现在呢，她表示呢，要出来竞选首相。她的主张呢，就是参拜靖国神社，当首相以后呢，要推动建立国防军。所以呢，从他的这个右翼的底色来看呢，能够得到日本右翼的支持，也能够得到日本一些自民党大佬的支持。再加上呢，她是女性，作为女性的特色呢，那美国都出了一个女性的副总统，日本能不能出一个女性的首相呢？如果自民党的大佬向她这个方向倾斜，就是说呢，有意要推出一个日本的女性首相，那这一次呢，个高市早苗呢就有可能当选。但是就目前来看呢，情况还不明朗。总的来说呢，日本政界长期呢是男性占绝对统治地位的这样一个世界。虽然有一些女性的政客、女性的政治家，但实际上男性仅仅把他们当作点缀、当作花瓶，没认为呢他们真正可以有政治家的实力。所以呢，高市早苗尽管他是呢赐予岸田文雄的这样的竞选者，还要看自民党大佬他们的这个心思向哪个方面倾斜。 我们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近期原油表现有所反弹，那么相关分析我们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的外汇交易员宋宇。宋宇你好。 你好主持人。 请分析一下近期原油反弹的原因以及展望后续的原油走势。 好的。那我们看到由于受到美元指数走软，铁价此前公布的数据呢是显示原油库存降幅超预期所影响，那近期油价表现较为强势。那昨日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是上涨了2%，收报73.03美元每桶，美国原油期货价格同样也是上涨了2%，收报69.99美元每桶。那尽管美国总统拜登呢多次呼吁欧佩克加进一步提高原油产量，但是欧佩克加仍然是决定维持每月增产40万桶每日的这个计划不变，即在10月份将在这个9月份已经增产40万桶每日的基础上呢，进一步增产40万桶每日，最终呢是到今年年底的时候呢，达到这个增产20万桶每日的这么一个目标。本次的会议视频，本次的这个视频会议呢，持续了不到一个小时，那这是与7月份艰难的一个谈判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那此前在这个7月份，沙特和阿联酋之间的一个分歧呢，是令这个产量的决定难产了很久。而周三这个相对比较平静的会议，是表明欧佩克加终于还是团结一心。那由于继续维持增产计划，那投资者预计随着全球经济的一个整体复苏，需求方面的一个回暖，那市场呢是可以消化欧佩克加的一个额外供应，那油价并未因此出现过多的一个回调。那市场关注的更多呢是库存报告带来的一个看涨信号。那在库存数据方面呢，这个美国上周 EIA 原油库存是下降了716.9万桶，那这个数据是远超预期的减少292.7万桶，那这也是2月以来的一个最大的单周降幅。上周 EIA 精炼油的库存也是减少了173.2万桶，同样是超过预期的这个减少80.9万桶。此外呢，这个美国墨西哥湾地区是刚刚遭受了艾达飓风的一个袭击。那目前飓风虽然已经是离开了，但是墨西哥湾近94%的这个原油产能仍然是处于一个关闭的状态。那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是支持油价保持一个强势。那短期来看呢，在杰克逊霍尔会议过后，美元的表现呢是相对弱势，那叠加油市的这个基本面利多的因素较多，油价呢或许继续得益于市场情绪的改善啊，保持高位震荡的这么一个走势。但是中长期来看呀，这个随着季节性旺季临近尾声，以及欧佩克加维持这个增产的一个计划，